在不经意间，你亲吻我的脸，我害怕自己会不理解。就在梦的边缘，呼吸都很疲倦。